呀我听好见很好请吕明补此奉先是某活牢关前斩胜一十八路诸侯两张一副东太师之威要祭满朝文武今天请功奉爱问候吴举伟眼看江山在握群臣赴守城阿史盖世英雄战鳌头笑看桃源数北兵 门上哪位听使 做什么的 司徒府有人求见 侯主启禀门侯司徒府有人求见 说啊 是请常回话 参见温侯 罢了到此何时 小人奉命传兵 将 国家老爷十分敬慕温侯在虎牢关前大显神威战败诸侯堪称是定国安邦的大英雄今日特设笑宴今请温侯上殿取驾光临 王大人既然有此美意本侯取之不恭传话回去随后就到 是 来带马司徒府去撤 神机妙算请得温侯过府有请相爷何事启禀相爷问候国府 快快有请 是有请

人小姐，听啊。

想问，风霜寒暑谁关心，夜昏花不盼山，有谁来搀一把，王年杰王青青，谁我这年迈人，堂上九尊花盼果树盼春，没人只盼个好光阴，不盼自身大福享，我盼只盼天下有一个好儿孙，太可叹我呀盼到头来何所有，盼在百年后谁是我那披麻戴孝的人，我恨天天不理，我恨地地无理，恨包勉他的婚姻断，我恨自己是个苦命的人呐、 小弟。

刚才是董柯蒂演唱的《二堂放子》，最后请听吴海丽、毛威涛演唱的《盘妻锁妻》。 两牛四，裤子你把本穿将，翻天我翻哪？ 风声几楼家 却是爹爹娘在前。下重量早还谁不痛，坚持很多啥苦啥，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抱，你为我三月来不吐真啊金娃，坚持到底是哪个，你理解得我是明白，我爹爹当朝为丞相，好替你做主，沿江那坚持战前